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关注一下路面交通情况，东三环长虹桥南侧南向北接报最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西四环南沙窝桥南向北方向外侧第二条车道有事故，北五环功德寺桥到上地出口西向东受两起事故影响，车多排队。高速路情况，进京方向压力突出，京藏高速北沙滩路段进京方向，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进京方向，京开高速西红门到新发地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进京方向车流相对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9:05:55，汽车音乐会在2018年提早出发了。刚刚过9点啊，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好了，你做好准备了吗？赶快在家族群当中发位置吧。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还是北京以外的城市，还是中国以外的国家？全球都在聆听吗？也让我自豪骄傲一下吧。好了，也欢迎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发你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什么你的微信公众号，你的微信号，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啊，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2018年1月5号星期五，全新的汽车音乐会又同大家见面了，已经过去一周了，2018年已经过去一周了，时光荏苒哈。好了，今天限号是5和0，昨天走在长安街的时候，确实看到很多这个被限号的，稍后尾号是4和9的已经被这个拦下了，所以今天你要注意了，限号是5和0，早7点到晚8点，请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欢乐起来，欢乐起来，气氛搞起来，气氛搞起来。魔鬼现在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在石景山收听，还有在广安门的张峰，还有抽烟喝酒烫头现在在丰台收听，还有在远通桥的舒森，还有字母妹妹托风吹麦浪我行我素龙行老祖母工作室路人甲，还有一堆的问号，还有浮生若只是梦，还有超得幸福，你们好。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工程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堵车，世界的门钥匙马上就要被打开了，这真的吗？普及自动驾驶需要关键一击到底是什么？联网汽车是未来出行必不可少的全新方式，怎么样联网呢？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在11月，美国飞行汽车公司被收购的消息呢，震惊了汽车和科技圈。这意味着市场极有可能很快的出现飞行汽车的身影。飞行汽车公司收购了汽车产业， 那飞行汽车一般可以在陆空两领域行驶，现在被更多讨论的是具有垂直起升降的功能这样的飞行汽车啊。这种飞行汽车呢，无需跑道助跑，能够从自家阳台直接起飞，沿着既定空中的交通路线抵达目的地。那一会儿就有飞机来接我是吗？在 RBC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这个有一个平台楼顶上面来接我，直接就降落在我家楼顶上，然后坐电梯就直接到我家了。这样的设想给未来三地交通出行打开了思路，如今呢城市堵车的严重现象呢也因此会得到消解。飞行汽车的普及并非遥远的梦，只是在这个不远的梦当中还要做好动力系统的改进啊，并等待着全新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的建立健全。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未来的科技这个大片儿哈，都会看到，哎呀，未来人都是在空中飞来飞去的，这以后将不是梦，不再是科幻大片儿，而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幕。哇，期待这时候赶快来到吧，这时候就不用每天半个小时的路程，至少要提前一个小时的量，不用这样啦，你会精确计算几点出行，几点到达，太棒了。好了，再来关注第二条，普及自动驾驶的关键一击到底是什么呢？固态激光雷达。哦，固态激光雷达几乎是伴着自动驾驶的走势而发展的。纵观多数自动驾驶汽车，车顶都架着一个可旋转的球，这个球呢就是激光雷达，它可以是自动驾驶的关键传感器，但由于机械式的设计可靠性比较低，成本又比较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自动驾驶的大规模商用，固态激光雷达开始站上舞台。那目前呢，提供激光雷达产品的车企、汽车供应商还有创企公司正在暗中斗争啊，暗中的角力，希望占得优势。自动驾驶现阶段的浪潮掀起了下一个车载激光雷达的发展态势，或许不再顶一个球的自动驾驶汽车也会迈进新的技术台阶啊！然后汽车呢不但可以飞，还是无人驾驶的哈，自动挂上一个球自动就起飞了，哇哦，真的是太棒了。未来我都说了，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的科学家实现不了的、做不到的、发明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像我们这些懒人只用提供一个需求单就可以了，一切就坐享其成吧。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十名 ，Little Mix Is Your Love Enough。 第九名，黑豹乐队《无地自容》。 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相依相识相互折磨。 第八名，袁娅维《Raw》。第七名，罗志祥《我的皇后》。 你就是我的皇后，住进我心中。 第六名，羽泉《开往春天的地铁》。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s your love enough? Come on, baby, believe it. Is your love enough? Can you keep me? see how deep it goes. You whisper in my ear, you love me. Is it enough? I wanna know. One kiss, you're falling in love. Are you up for this? Are you up for this? Too much is never too much. Can you handle this? Can you handle this? 3 nights in a row, I don't stop. Are you down for it? Are you down for it? You can do more than talking, baby. Is your love Mix 小混合组合的这首 It's Your Love Enough， 上周第20名，本周上升10位。四个风格迥异的女孩子凑在一起，可以很感性，可以很清纯，可以很成熟，也可以气质起来。总之呢，她们就是如此的魅力四射。刚刚这首歌曲呢，为你拉开了今天汽车音乐会节目的大幕啊！也希望你赶快进入到我们节目的这种氛围当中。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更加给力了。好了，继续攀升第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把你的气质拿出来，跟上我们的节奏。2018年更加精彩，属于你。黑豹乐队《无地自容》，作为上世纪90年代摇滚乐队，黑豹乐队无疑是最优秀的，与中国摇滚乐界重金属和硬摇滚的代表。听他们的歌曲，总是让人想起城市的浮躁，总想在酒吧当中把自己麻醉一下。然后全身心投入到新的挑战当中，无地自容。 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相依相识相互琢磨。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装作正派面带笑容。不必过分多说，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多些什么。 Oh, 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Are you a logic? Let me show you what to do. Kisses so sweet, the beautiful stuff of your soul. Jack always welcome the magic that we wrote before they wanna rock and roll. You will see. So oh oh, from romance we run. Run oh oh, through fun as we run. Don't give up what you're looking for. So funny, no one funny is the way. 袁娅维的 Roll 啊，这首歌曲呢作为电影《羞羞的铁拳》的主题歌，歌词配上 MV 呢，令人回想起艾伦玛丽，曾互相换身、互坑啊，到相互陪伴，然后从经历低谷到找回自我的种种画面，十分的暖心，也很贴心。这首歌曲，2017年度最后一周第52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1位的歌曲，2018年度首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8名，袁娅维 Roll。好了，接下来继续攀升同样很好听的一首歌曲，第7名。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就是我的方向，停止我心跳，举起我的手放在胸口，全是为你守着，今夜的方向，其实在等候，请一步一步跟我登上爱的宝座，心甘情愿为了你为了你发现我原来拥有自己的协同，你的梦想交给我来奋斗，而那些让你不开心的我来问候， 很近以后 麻烦你天天对我欲取又欲求，你拥有的权随时向我念我问我把握，因为这个宇宙 我只愿意 你就是我的皇后，统治我心头，举起我的手放在胸口，全是为你效忠，亲爱的皇后，只是在等候，请一步一步跟我登上爱的宝座。心动，爱果然值得浪费。 手放在胸口，全是为你笑中亲爱的皇后，即使在等候，是一步一步跟我登上爱的宝座。从今以后，麻烦你天天对我欲去又欲求。从今以后，你拥有特权，随时下我念我问我把握，因为这个宇宙， 我只愿意， 我只愿意 为你低头， 为你低头。你就是我的皇后，你是我星球，提醒我的手放在胸口，只是为你笑中亲爱的皇后，只是在等候，请一步一步跟我登上爱的宝座。 罗志祥，我的皇后。罗志祥深受广大吃瓜群众的喜欢哈，无论是主持呢还是唱歌演戏，都努力上演全能王的态度。我的皇后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七名，好了，继续攀升第六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开往春天的地铁，有请羽泉。这首歌是献给青春的摇滚，也是献给摇滚的青春。在青春释放的那一瞬间，都铭记着乐与痛，轻与重，急与缓，冷与热，开往春天的地铁。 这个冬天最后一夜，我和你都在寻找开往春天的地铁。这里不是我的世界，我等了一天一夜，等开往春天的地铁。我不怕用任何代价，只是我还怕自己对付不了牵挂。我已经等着你，追你用你所有方法，找啊找啊找啊，不过是爱了分了分了和了变化，一时冲动的想法。 坐上羽泉开的这辆开往春天的地铁，思琪、陶、张志友、渲染青春，你们都坐上我们这趟列车吧。还有梁晓、喜儿、沙漠和陶。前方到站拼口圆站。好了，前方到站，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休息一会儿，我们待会儿回来。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了解汽车最新科技， 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也许你离我很远，但你的故事让我们靠得很近。你的告白和思念，全世界都会听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一档全新的音乐温情陪伴。你的故事，我的歌，让声音更温暖。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戴毅，每天听歌、选歌、放歌，汽车通话这样的一个循环，是工作当中的我一天里面最快乐的时光。过去的6年，谢谢你在午间选择了带你聆听。2018暂别聆听，请让我给你的下午时光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改变。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下午3点到4点，和你一起唱。 Just pop it in。 广汽 Acura 全新 TLXL 钥匙来袭，打造行动美学，舒适座舱，运动科技于一体的舒适型格座驾，现邀您感受畅愉随心的驾乘体验，到店试驾有礼。详询广汽 Acura 当地经销商 Acura。 The weather。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7.9度。今天本市高空受西北气流控制，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清新，天空逐渐放晴，风力不大，午后阳光明媚，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天气比较寒冷，大家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具体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6摄氏度。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知名表演艺术家蒲存昕合作推出的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将于本月31号在保利剧院举办。这台朗诵会由艺术家蒲存昕担任总导演，著名表演艺术家黄宏、凯丽、施月玲、陶虹、吴金安将前来助阵，带来中外文学史上的名作佳篇，阐释自己对于美文和朗诵的见解。近日，巫启贤《爱得太傻》世界巡回演唱会宜兴站落幕，多年老友姜育恒和巫启贤再度合唱《再回首》。除了老友外，巫启贤女儿的加盟为演唱会增添了几多温情，父女合唱《当你老了》。由薛之谦演绎的都市寓言意象情歌《骆驼》 MV 于昨天中午全网首发。 MV 以沙漠和骆驼两个神秘萧瑟的意象映射出了理想与现实两者间暧昧不明的关系。改编自美剧《出赠》的悬疑动作电影《杀无赦》即将与观众见面。影片推广曲《I'm Living》由歌手梁晓军演唱，并已于近日正式上线。日前，2018年科切拉音乐节公布了演出阵容，碧昂斯、痞子阿姆和盆栽哥 The Weeknd 将担任今年的领衔歌手。碧昂斯原本去年就要在音乐节上领唱，但是因为怀上双胞胎，不得已推迟了一年。如果她登台，她的丈夫 Jay-Z 很有可能加入她的演出。以上97.4饭店资讯是由张燕为您编辑播报的。关注一下路面交通情况，目前东长安街建外大街一线国贸桥到王府井路口进城方向车辆较为拥堵，建议绕行前三门大街两广路。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下个时段我还是这么嗨哈，希望我欢乐的情绪、欢乐的这种态度可以感染到你。欢迎回到汽车约会的第二个时段，我是腾斌，一样记住我的名字哈，这样的活力主播到哪儿去找？哎，2018年还流行自己夸自己吗？对啊，没人夸怎么办？好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欢迎你赶快来夸我啊！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还有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啊，已经开了两个群了哈，大家赶快在家族群当中发红包，发位置吗？好吧，好，先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在《速度与激情8》当中，失去意识的僵尸车队让人们正视了一回自动驾驶汽车的网络安全问题，因为搭载车联网系统正是被汽车被入侵的先决条件啊！车联网作为一个整体，甚至作为一个移动终端，也被摆上了审视桌。车联网加消费，车联网加金融的模式，怎样保护数据呢？如何做到既安全又具有竞争力呢？摆出了难题哈。实际上，互联网加更像是互联网加的衍生，但车联网还没有成熟，能够到与其他的生态充分打通。不过，车联网无疑是物联网技术在交通领域的典型应用，在车与车、车与路、车与人、车网实现智能互联一体化的未来。无论如何，未来车联网加还是会在人们生活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的。有问题，咱们就随时把它解决，不就完了吗？你怎么能够抵挡得了科技向前发展呢？是啊，未来车与车、车与路、车与人、车网实现了各种智联和互联哈，没有不可能，一切皆有可能。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五名歌曲，也是2018年度非常精彩的首周前五名歌曲。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名 ，Olivers Wrapped Up。 第四名， 孔令奇，全世界都跑。 全世界都跑。 第三名， 张靓颖，永远。 第二名 ，FIR， 我要飞。 第一名， 王力宏，听爱。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Now excuse me if I sound rude, but I love the way that you move, and I see me all over you now. Baby, when I look in your eyes, there's no way that I can disguise all these crazy thoughts in my mind now. You got the lock, I got the key. Touch it, the feeling lingers. Teach me figure works when we touch down. Your body fits on mine like a glove. Let them say whatever they want. It's too late cause you're in my blood now. 这首 Wrap It Up 专心致志屈居2009年英国偶像亚军的 Only Mars， 如今呢也是凭借几张经典的个人专辑在英国流行音乐圈当中呢占了很高的人气。歌曲呢上周第15名，本周晋升10位，本周2018年度首周汽车音乐榜的第5名歌曲。好了，继续攀升第4名歌曲 Number 4， 来跟着孔令群的脚步一起向前跑，全世界都跑第4名。 住的太阳光绝对够棒，找个地方吃得胖，吃得好喝得好，今天不用害怕发胖。DJ 大姐的 one and two， 听见日日太爽，给我跳个舞舞，节奏活得快，感觉到你热度，身体线条够翘，我抓你脚步，所有顾虑把它放掉，如果热把你衣服脱掉，眼睛看着表，让我介绍夏天已经到了，美女穿得更少，大海蓝天32度，太阳绿背包不给你睡，摘了皮夏威夷背包普吉岛，跟我一起到全世界都跑。辛苦，今天只想舒服，烦恼不要在乎，我实在忍不住。 脚子里的某某 ，Body，lay back 放松 ，Body， 抓紧时间 ，Let's go，Body，Body。沙滩的海浪晒太阳，小心不要晒伤。来解脱，你和我， yeah. 所有问题把它放在边旁。32度。外面的 moon， 你的节奏让我头开始晕，我自然调戏到你的肚脐，在你背后按摩 baby 找你舒服，你跟我把睡鞋放掉，我的目的就是让你尖叫，心脏开始跳，让你明了夏天 party time 就是我的机票，听我放给我跳个舞，看到你的摇摆的幅度，曼谷曼谷北边巴厘岛，跟我一起到全世界都跑， 没有辛苦，今天只想舒服，烦恼不要在乎，我实在忍不住。 Body， 找出你的某某 ，Body， lay back 放松 ，Body， 抓紧时间 ，Let's go，Body，Body， 哈哈，看着窗外出了太阳，你跟我，我跟你，两人世界多棒。到机场随便选个地方，全世界都跑，找出你的天堂。我真想跟你一起转转，全世界都玩一玩，希望看你笑容变得灿烂。我对你感觉并不淡淡，别在我 我看看，用你世界突然变得缓慢。到巴黎找个咖啡厅陪你聊天，看透你的心。要我到埃及看到金字塔，又心目中克里奥帕特拉。金丝去什么国家我不在意，因为在我眼里宝贝只有你。想去泰国 baby 萨瓦迪卡，算了还不如我们待在家。 我也没有辛苦，今天只想舒服，烦恼不要太我是在人海中。 party 我觉得听这首歌曲四季你是完全理解它的内涵了哈。可是人潮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听汽车音乐会，爱谁谁，释放自己哦，很好啊，很好啊，这样想就对了。走，海边去了，度假去了，爱谁谁，管他什么老板又要给我奖金什么之类的。刚这首歌曲来自孔令奇，全世界都跑，上周第七名，本周上升至第四位。孔令奇呢，从小出生在美国哈，但是在他的这个骨髓当中呢，还是渗透着中国人的那种思想精神，那种文化。嗯，他希望通过这种很欧美的音乐元素、音乐方式呢，来进行一种沟通，然后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美国的青年来了解中国的文化。嗯，很好啊，孔令奇全世界都跑。好了，继续攀升前三架歌曲了。 Number three。 将亮影永远，这首歌曲 MV 的核心概念就是，虽然万物都在变，但人们仍然希望爱情永远不变，所以将爱情存储起来，直到永远。将亮影永远，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季军歌曲。 我也感觉得到爱在蔓延，唱起来很甜，害怕的是有小期限，回味太多未来却遥远，在梦里一遍遍追逐永恒扣人心弦，谁都记得对的人陪在身边，说过的誓言一句一句都兑现、yeah、而有些事情会改变，是习惯和季节，幸福是瞬间或永远， 电影《永远》上周第六名，本周晋升到季军的位置。这首歌曲 MV 的剧情当中呢，关于存储呢，导演是大开脑洞哈，设置了一间位于时光裂缝当中的爱情银行，存在千百年的时光，可以保存恋人所珍惜的任何事物。你可以把他们相爱所有爱的证物都保存在这里了，也可以把他们的爱情永远保存下来了。张靓颖《永远》季军歌曲，好了，继续攀升亚军歌曲 Number Two。 我要飞，飞上飞，一直接近光的感觉，自由是梦想，无边无际的能源。我敢飞，有梦就追，依旧骄傲尊严的美，巨大的考验现在就要跨越。飞飞飞飞飞飞，我想飞，追追追追追，绝不后退。飞飞飞飞飞飞，我想飞。我要用力。 从第一张专辑《惊为天人》到如今每个人歌曲当中对于他们音乐的不可或缺，飞儿乐团一路走过来，用音乐和我们相伴。 我想飞。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枫，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ie， 我是田大腕， 我是季夜。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山岚飘去，山坳沙潺潺夜溪，初雨迎风在摇曳，怀念望着紫霞下一夜传奇，

Yeah， 来自加拿大的流行朋克乐团 Simple Plan 简单计划的这首 Summer Paradise 夏日天堂。乐队歌曲的核心部分呢，突出特点就是低沉圆润而有抒情。从2002年推出的首张专辑开始一炮打响，仅仅一年当中就有了5大洲演出300多场，被众多媒体还有乐迷誉为是流行乐坛的新一代天王啊。夏日天堂，不管天王了，我是挺想去 Summer Paradise。 刚刚已经看了，有很多产品推出来了，你可以去看一下哈，比如说往南方跑一跑，很温暖的地方，可以感受一下在北京感受不到的温暖啊，来反击一下，反差一下。就快到寒假了，建议带孩子们赶快去做这个海岛计划哈，到海边去感受一下这个热浪啊，沙滩这种很好的感觉，自己去攻略一下吧。夏日计划马上走起。好了，这样的歌曲已经拉开了汽车音乐会2018年度首周周末的第二个小时的大幕后场。已经看到很多人来祝我周末愉快了哈。嗨，刚刚过完这个元旦的小长假，其实接下来的周末已经觉得不是特别想，怎么说呢，因为我不是在做这个海岛的大计划，寒假走起，对吧？好了，接下来还是我们2017年的经典环节，继续保留到2018年，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今天来听听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我》。这首歌曲大家太熟悉了，被翻唱的版本也是太多了。动力火车曾经翻唱他们的版本，收录在他们的专辑就是《红光辉记录》当中，还有周华健也翻唱过，收录在他的专辑《花旦》当中。巫启贤也翻唱过，收录在他的专辑《好经典》当中。哎，他们的这个专辑的名字都还起得挺好听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林忆莲原版《至少还有你》。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Yeah.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很可爱的歌曲啊，来自李宇春的小宇宙，浩瀚的星空，湛蓝的星球，我们欢乐歌唱的宇宙，很 lowly 的曲风，可爱俏皮，简单轻松。这是李宇春的一首，怎么说，在他作品当中为数不多的充满童趣的作品吧。哎，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又想想他们好像都会有涉猎这样童趣的歌曲啊，比如说比比周笔畅也会唱过喜羊羊灰太狼啊，是不是小朋友都很喜欢的。哎，我觉得这是为了吸引一大批小朋友的粉丝哈，成为他们的忠实的追随者，李宇春的小宇宙。好了，承载他的就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吗？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多元音乐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2018在路上，从新出发。 曾经是我太过自负，让你受伤，又让你不得不投降。爱不再无奈，我知道这些年你对我一直坦白，焦躁时你却耐心满载。我知道你从来不是空气，我自私的目的，你包容我的无力，我的定计。Every time 当我负气，你总把我难宿敌。我慢慢才感到少了不安和烦扰，发现周围不停喧闹，当你不在我身边，我的生活都乱套。偶尔那是我累了，不对了，感觉颓废了，又偶尔后退了，这句歌词曾被我废了，现在需要重复用第二回了，只是为了你的一句喜欢他，那就 OK 了，真的没谁了，如果赌对了，一切抱紧，一切冒险，一切考验，通通都无谓了，没了你的陪伴，日子就会漫长，少了你的关注，心情就会反常，再好听的话都不算赞赏，再热闹的 party 都会感伤，每到晚上假装繁忙，当初寻找你的暗香。 And I wanna hear the song。 Only you， 有你爱太特别。 Only you， 因为我还想念。 Only you， My only my only girl， 哪怕一点考验，一点冒险。 Only you， For more time， 当我百无聊赖，不需要对谁交代，你懂我其实需要爱。 Walk into my life， 从那家防备，因为太狼狈，心田极度荒废。你牵着我的手说要共度明天，让过去让位，不曾想过一起走过，沿途经过多少宇宙和荒漠，不曾想过一辈子这样过，但不知道离开了你要怎么过。回忆重现曾被冲动贡献，也曾哭红眼，心疼过容颜，但依然相拥在每个寒冷的冬天。有终点，我们哭，我们笑，会叹息，会歇脚，会复原，会骄傲。我有神魂颠倒的夜晚和那个洒满阳光的温馨的清早，岁月悄悄打造了一座环岛，只剩彼此值得参考。生活像两人慢跑，宁静的默契最难找。 Only you， 有你爱太特别。Only you， 因为我还想念。Only you，哪怕一点考验，一点冒险。Only you， 有你爱太特别。Only you， 因为我还想念。Only you， my only my only girl， Only you 给我所有今天。 来自苏醒的 Only You， 这首浪漫抒情的说唱歌曲，写给未来的他，你字旁的他哟，令人听过之后怦然心动，也激发起一份渴望爱情的心情。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广告之后呢，回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还有老歌姜育恒《驿动的心》在等着你，稍后再回来。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特别关注

近日陈坤登上某杂志开年刊的封面，眼神深邃，气定神闲，时而狂野不羁，时而随性内敛。拍摄时他也表达了自己坚持的生活信条，莫失己道，勿扰他心。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Crazy Love， 有人评价说啊，他的词曲会让你感觉像是一勺香草奶油漂浮在草莓苏打水上。这什么感觉？不知道啊，香草奶油我倒是还可以想见是什么样的味道，草莓苏打水什么样的味道，好像也可以艰难的想象出来。和香草奶油漂浮在草莓苏打水上，又是什么样的味道呢？反正就各种很甜甜的味道吧。 很美好的想象哈。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就是给人这样的感觉，哎，我倒是刚刚在听他的歌曲的时候真的是被他的声音深深吸引到了，就是那种漫不经心的感觉，然后就会触动到你，就是希望他在耳边就是这样的陪伴，然后呢心情就变得超级爽，也不用记住他的名字，也不用记住这首歌曲叫什么，只用记住他带给自己这样美好的感觉就足够了。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到当时手边正在做些什么，但是就感觉像做了一次心灵的 SPA 一样，很舒服的感觉，很温暖的感觉。好了，当然这样的感觉是来自很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还有谁坚持在这里收听？欢迎你们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一下存在，让我知道你们从九点钟一直坚持到现在，快120分钟，两个小时了。欢迎你们回到从前，把你的微信号发给我，我待会儿拉你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温暖的大家庭当中。还有妞妮，谢谢你发来美好的图片，还有对我的这个夸奖哈。不是刚才说是谁要夸我呢？赶快，你说冰姐美丽大方，温柔婉，温柔委婉，是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谢谢。还有思琪也表达了爱哈，他说周末开心，必须提前说，一会儿就忘了，继续支持汽车音乐会在2018年。张志友也说2018继续出发，哎，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了哈。只要你夸汽车音乐会，我就会特别的高兴。好了，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这首歌曲呢要多介绍两句了，来自姜育恒《驿动的心》，大家都会唱哈，待会儿可以跟着他一起唱。其实这首歌曲呢是在姜育恒加盟新的唱片公司推出的第一张作品，所以极其的慎重。歌曲试图延续了姜育恒已经受肯定的个人风格，就是说加盟新的唱片公司不要有太大的改变哈，以怕不成功哈，就怕大家不能接受。当时呢也不能不把握当下脉动的流行音乐的特色，所以说这首歌曲呢还是挺难拿捏的，但最后还是成功了。好了，有请姜育恒带出这首《驿动的心》。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